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红楼梦》。 满纸荒唐言， 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十倍。 一把心酸泪， 我为的是我的心， 我也是为我的心。 都云作者痴，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 水解其中味， 撂在水里不好，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红楼梦》，敬请收听。 李纨和探春替王熙凤管家，这荣府上下好几百人，当家人非常重要，也太难了。因为大老爷贾赦、二老爷贾政平时在衙门里处理公事，根本不管家，他们的两个夫人又没本事，一切担子压在李纨和探春俩人身上。一开始管家的婆子、有头有脸的奶妈子、上房的大丫头，连丫鬟都认为李纨是个寡妇，老实厚道，探春是个黄毛丫头，好欺负，不听他们摆布，故意的出难题。经过几件事儿，这帮人发现三姑娘探春的能力不次于王熙凤，她兢兢业业，不贪不占，公正无私，连她生身母亲赵姨妈也惧怕她三分。这样一来，这些仆人也就老实些。王熙凤见此情景，心里很矛盾，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三妹妹探春有能力，能替自己管住家，压住阵脚，我多个帮手。担心的是自己身体总不见好，久而久之要大权旁落，又怕探春真正掌权之后先拿自己开刀，因为他有贪污现象，他拿关中的钱放高利贷，获利窃为己有，素日对手下人飞扬跋扈，也办了不少的坏事，所以对探春存有戒心。他告诉平儿，不许你和探春顶嘴，别惹乎他，遇事顺着他说，叫他找不到口实。因此平儿在探春身旁小心扶持着，使探春很受感动。平儿姐姐，你的嘴真甜呐，怪不得嫂子凤姐对你这么好。这些日子探春发现呐，他们荣国府是外表风光，里边漏洞百出，特别在钱财上每天入不敷出，如果不革除弊政，扭转局面，早晚得败家。就拿这大观园来说，修建的时候投入那么大，到现在连一文钱也收不上来，园子里出产那么多，白白浪费，怎么解决呢？必须兴利除弊，先从大观园入手，好了再发展到其他地方。拿现在话说呢，探春是在搞试点，成功以后再以点带面。对探春的做法，宝钗也特别拥护，李纨没意见。随后他们又说服平儿，平儿早得到凤姐授意，探春他们怎么说你就跟着怎么做。平儿说，趁着今儿个清静，咱们就把园子的事儿定下来就完了。探春说，我也这么想。平儿，你先回去一趟，把咱们刚才议定的事儿跟你二奶奶回一声，别让她挑理了。平儿嘻嘻笑，不用，二奶奶会同意的，我就不用回去了。不行，你一定得跟他讲， 他是当家人，我们是临时的。好吧，平儿回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心里就说，你看，我就说不用去说嘛，这么好的事儿，二奶奶哪能不同意呢？探春听了，和李纨命人把园子里所有婆子的名单要来，挨个审定，要哪几个人合适，随后又把选定的婆子一起传来。李纨当众把刚才商量的事儿向大家一说，我们想把稻田呐、树林呐、竹林呐分别包给几个人，你们要是挣了钱就归你们用。大家一听都高兴，这个说，那片竹子交给我了，一年以后就多出一片来，咱们家吃的竹笋不用买了，到年下我们还可以交些钱粮。那个说，这片稻田交给我吧，一年这里观赏的大小鸟雀的粮食就不用外买了，我还可以交钱交粮。探春听到这儿刚要说话，有人来回说大夫来了，是给史姑娘、林姑娘看病的。众婆子一听就要出去接大夫进园子，平儿说，慢着，你们去成何体统？难道没有管事的头带着进园子吗？回事那人说，有啊，有吴大娘和单大娘，他们呢都在聚锦门呢等着呢。嗯，叫他们带进来吗？是。这个婆子出去了，也跟出一个人，看看那边安排如何。探春这才用手指着名单说，这位老祝妈办事稳当，他老头子和他儿子几代人都是管打扫竹林的，可以把园子里所有的竹子交给他管。这一个老田妈本是种庄稼的，稻香村一带凡是稻田菜蔬上的事儿全交给他，种田也是个技术活，真得靠他。要能啊按照节气细心事弄，育苗插秧岂不更好。只可惜恒芜院和怡红院这两处没什么出产。里边说，那你可说错了，如今这香料铺和市集上卖的各种香料香草都是咱园子那些东西，怡红院里甭说别的，单说春夏这一季玫瑰花得下来多少花啊，那一带的篱笆上的蔷薇、月季、宝相、金银藤，这些花看过了，摘下来晒成花干，卖到茶叶铺、药铺去也值几个钱吧。探春笑了，可是侍弄香草得有内行人呐、啊，宝钗出现成的。怡红院里有个老叶妈妈，就是名媛的娘，为人诚实，鼓弄花草是个内行。然后他们四个人呢，又挑出几个既本分又能干的人来，都是他们素常观察看出来的，用笔把这几个人也圈上。就在这阵儿，又有人来报告说，大夫已经看完病了，把药方呈了上来。探春、李纨看了看，就派人去取药给那两位姑娘服用，一面又把圈定的几个人谁管哪儿公布于众，跟他们说清楚，除了四季家中需用多少以外，剩余的由馆主收取，年终算账。探春说，哎，我又想起一件事儿了，要是年终算账，这钱归到账房又多一道手续，常言说得好，经手三分肥，还得扒层皮呀。如今这事儿是我们想的招，这账啊就别经他们手了，直接归入园子就行了。宝钗说，要我看呐、啊，咱们也不用归账，什么这个多了那个少了，不如干脆谁包管一档子收入，就再分管一项开支，也不过是有限的几样开支，比如说女孩使的头油啊、胭脂啊、香纸啊，每个姑娘有几个丫头都有数，还有各处用的扫帚、簸箕、掸子和大小鸟禽、鹿兔等的吃食，就这几样也分给他们，让他们有进有出，该交银子就不用交了，这有多省心呢、啊、 平儿说，是啊，这可太好了，园子里这些费用自给自足，这一年就给关中省下不少钱，至少也有400两银子吧。那位听众说了，你呀老提银子，那么到底这一两银子和如今碗多少钱呢？因为咱们不是研究经济发展史的，真说不准。不过最近看了几篇关于黄金买卖的新闻报道，按每克的比价折合那个年头的一小两，约合2600元买一两金子，这么着再按上文书贾珍说的100两金子，也就是1000两银子，1:10的比例这么一合，这一两银子能顶现在260元花。400两银子乘260元等于104000元，这是一笔钱呢。宝钗说啊，要这么说两年就是800两，要置买房子也能买好几间，薄田也能添上几亩啊。另外他们包了这些开销以后还有盈余，就算给他们补贴吧。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赔本赚吆喝的事儿谁也不干。虽说我们是兴利费弊开源节流，可是对下人呢也别太吝啬了，就是再抠出个200-300银子入了关中，嗨，也就那么回事儿，再落个怨声载道，就失了你们官宦人家的体面了。不过这些婆子手里有了余钱，也应该叫他们拿出几吊来散给没承包的老妈妈们，叫那几十个老妈妈都得到些好处，稍作平衡，就没人再抱怨不公了。李纨说，那他们没干怎么还分给他呀？别看他没有包竹子包稻田，可也日夜在园子里当差，关门闭户，起早睡晚，不管是大雪天大雨天，给姑娘们抬轿子划船，什么粗糙活计都是他们干，一年辛苦到头，既然园子里有了些好处，也应该让他们沾点光。说到这儿，宝钗又看一眼那个包活的几个婆子，你们看这么办怎么样啊？行行，姑娘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哎，这就对了。也有不高兴的，把嘴一撇，宝钗说，你们几个要是只顾自己富裕不分给他们些，他们虽然不敢明说，心里却不服啊，假公济私的再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你们再心疼也没地方说去。可他们要是也得到些好处，还能替你们照顾呢。这几个婆子听了个个欢喜，这么一来既去了账房的管制，又不用去和凤姐拆账，一年中不过是拿出几吊钱来，这算的什么呢？都一起笑着说，就照姑娘说的办。那几个没分到活的婆子一听也挺高兴，可嘴里还挺客气，哎呀，他们几个辛苦就该多拿一点补贴家用，我们怎么好稳坐吃三庄呢？宝钗说，妈妈们也就别推辞了，只要你们今后辛苦些，别偷懒，多看着点，也别喝酒赌钱就行了，我做主帮你们来点外财，也为的是齐心合力把园子的事儿啊办好，少出事儿不出事，咱们大家都好。你们可千万别辜负了我们的心呐，让那些管家的媳妇抓着什么差错，他们可不顾你们是几代的脸面，当面教训你们，那可比我姨妈厉害多了，你们要仔细想想我的话。大家说，姑娘说的太对了，您呐只管放心，您这么疼我们，我们再不体谅人情，天地也不容啦。正说着，管家的林之孝媳妇儿进来了，三姑娘，大奶奶，江南甄家家眷昨天到今，今儿个进京朝贺，这回子先派人来咱们府上送礼请安。说着把礼单往上一送，堪说我交代过， 这甄家是朝中派出的钦差大臣，老爷名叫甄英家，与贾府人是世交，关系很好。这次借着过年和元宵节之际进京朝贺到宫中去，同时到贾府问安。李纨看了看李丹，又递给了探春。探春一瞧啊，上面写着庄缎、蟒缎、杂色缎，宫绸各12匹，还有宫中各色缎纱绸绫24匹，都是上等货呀。李纨吩咐用上等方，就是大红包啊，赏给送礼来的小厮，先发赏钱，同时报告贾母得知。贾母命人把李纨、探春、宝钗都叫过去，又看看礼物。李纨就吩咐内库上人说，等太太出门回来看了再收起来。这是贾母又对大家说，甄府啊跟别人家不一样，人是大家庭，是官宦人家，上等封钱呢是赏给男人的，女仆还得封赏，咱们还得准备一些衣料呢。话音未落，就有人进来回，甄府四个女人前来请安。贾母说，你看怎么样，快请快请，请进了吗？时间不大，有四个媳妇都在40往上的年纪，穿的戴的比起主子不差什么呢，很有礼貌上前请安，给老太太请安，免了看座。有人拿过四个矮凳，这四个媳妇儿卸了座。贾母说，你们多在晚进的京啊？四人赶紧站起来，昨晚奉旨进的京，今儿个我们太太带着我们小姐进宫请安去了，特命我们过来给你老人家请安，给太太和姑娘们请安。哦，家眷都来了？没有，只是我们太太带了三姑娘来的，老太太和哥还有两位小姐都没来。哦，你们哥也跟着你们老太太？贾母一听人家孙子也跟奶奶，乐了。是啊，那你哥几岁了？上没上学呀？今年16了，长得一表人才，我们老太太很疼他，惯得很哦，就是有点淘气，爱逃学，老爷碍着老太太面子也不好十分管教。贾母听到这笑了，哎呀，笑得脸上出了核桃纹啊，哎呦，这不成了我们家的孩子了吗？你们哥叫什么名字？哎，回老祖宗，我们老太太啊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的对待他的小孙子，我们的小少爷生得又白白净净，老太太管他叫宝玉。哟，贾母听着乐的跟李纨说，听听他们的歌也叫宝玉。李纨连忙欠身啊，从古至今同年代的隔代的重名的很多。那四个妇人一听全笑了，自从起来这名之后啊，我们上上下下的都觉得耳熟，好像府中哪家亲友中也有一个叫这个名的，就是一时想不起来了，也十来年那没进京了，原来和老太太您家的哥重名啊。哎呦，真是冒犯了。哦，岂敢，就是我的孙子也叫宝玉。来人呐，把宝玉叫来，叫他们瞧瞧看看，比他们家的宝玉如何。贾母为什么这么说呢？谁的孩子谁疼啊。贾宝玉在贾母的眼里美玉无瑕，一点毛病没有，怎么看怎么好，指定比他们老甄家的宝玉好，他又显示显示。不一会儿，众媳妇丫鬟簇拥着宝玉进来了。宝玉来到里边，老太太，孙儿给你磕头了。哎，免了免了，快叫他们瞧瞧，这是我们家的宝玉。那四个婆子赶紧站起来看看贾宝玉。哟，哎呀，吓我们一跳，这要是在别的地方见着还当真是我们家的宝玉也跟着进京了呢。一面说着，一边拉着宝玉的手，上言下言，左一言右言，一口气看了100来眼，问长问短。宝玉也笑着回答， 这四个婆子乐坏了。哎呀，你们家的哥跟我们家哥长得一模一样，名也一样，天下就这么出奇事啊。回老祖宗啊，你们家的宝玉和我们家的宝玉长得是一模一样。贾母和李纨听了也觉得奇怪，怎么模样一样啊？真是太巧了，但不知道尊府上那个哥的性情如何啊。我们那位甄宝玉啊，就喜欢跟女孩在一块儿，从不跟他们发脾气，就是读书也要女孩陪着才念得好。为这个呀，老爷没少打他，打也没用，就是太任性了，又不懂规矩，哪里比得上贵府这位公子啊？看多随和，多懂礼貌啊！一听这话，贾母、李纨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啊！哎呀呀，真是彼此彼此啊，我们这位家里人都叫他混世魔王，也是淘气得很，也是整天家长在姐妹们当中。不过呀，像你我这样人家的孩子，纵然有天大的毛病，见了外人还是蛮懂礼数的，任性却不失礼，所以当老人的就未免娇怪些。不信呐，我打发人去和你们家的宝玉说话，他也一定会是这个样的。四个人听了贾母的话，也都笑着点头，老祖宗的话说的有理，我们家的哥也是这样，来人了好一点，平时就太任性了，其实啊，这是小孩子常事，大了就好了。这四个人又陪着贾母说了阵话，最后领了赏告辞回去了。贾母这回可有说头了，哎，你们看怎么样啊？老说这宝玉啊有这毛病那毛病，你看甄府也有个宝玉，跟我们家的宝玉一样啊，一般无二。你说这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还有这个奇事儿 啊，别人呢也不太怎么介意，可是贾宝玉听在耳朵里，记在心上。他从贾母那出来，却不大相信这回事儿，说不定那四个人呢是哄着老太太玩的，奉承我们老太太，叫她高兴。他一边琢磨着，来到恒芜院来看史湘云。湘云的病好多了，宝玉见着他就把才刚的事儿说了一遍。史湘云一听乐了，这回行了，你有难兄难弟了，老爷要再打你，你就跑南京找那位甄宝玉去。宝玉说，你真心有这话，怎么能又有个宝玉呢？怎么不能啊？列国时有个蔺相如，汉朝有个司马相如，那是同名，模样不一样。模样相同也有，孔子周游列国，在匡城当地人误当了仇人杨货，就把他围困了好几天，不就是因为两人相貌长得一样吗？哎呀，他们两个相貌相同，名字不一样啊。行了，我不跟你犟了，你就胡搅。湘云不理他，睡觉去了。宝玉回到了怡红院，进了屋躺在床上还嘀咕，怎么那么巧呢？名字相同，面貌也相同，想着想着他就迷瞪糊涂喽。他就好像来到一座花园之中，哎，这不是我们家的大观园吗？还能有别处？就在这阵儿，那边来几个女孩，全是丫鬟打扮。宝玉觉得奇怪，我怎么不认识他们呢？他正在发愣，那几个丫鬟冲他嫣然一笑。宝玉，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红楼梦》，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世界上所有国家呀，都有它著名的一多。 都什么多呀？ 你就拿岛屿来说吧。 哪国多呀？ 印度尼西亚最多。 对， 千岛之国嘛。 你说山、 哪国多？ 尼泊尔多。 不错。 木材？ 哪国多？ 菲律宾多。 嗯。 苹果？ 哪国多？ 朝鲜多。 哦。 蜜枣？ 哪国多？ 伊拉克多。 嗯。 佛教徒？ 哪国多？ 缅甸多。 嗯。 华侨？ 哪国多？ 新加坡多。 嗯。 穆斯林？ 哪国多？ 伊朗多。 嗯。 犹太人？ 哪国多？ 以色列多。 哦。 日本人？ 哪国多？ 日本多。 哎，多新鲜呢。可不日本多吗？ 哎，日本也有一多。 日本什么最多呀？ 日本的礼节最多。 对，日本人很讲礼貌。 你就拿这鞠躬来讲，在日本那非常讲究。 是啊， 从天皇到他的首相， 嗯， 从高级职员到普通的老百姓， 嗯， 人人都讲究鞠躬。 那鞠躬我也会。 你也会啊？ 哎，不就那么鞠吗？你好。 就你这鞠法啊？ 啊， 在日本算处礼品。 哎，处礼品 不合格呀。 合格的鞠躬什么样呢？ 男有男的鞠法，女有女的鞠法。 男的怎么鞠啊？ 男子是双手垂直， 嗯， 中指捂在裤线上， 哦， 90度大躬。先生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哎，你怎么骂人呢？ 怎么骂人了？ 什么叫我哈腰你妈死啊？ 你不懂日本话呀， 啊， 先生您早安，明白吗？ 哦，不是骂人呢。那女的怎么鞠呢？ 女的是双手在前边 啊， 哦，顺着膝盖往下出溜。孙三幺还有在吗？ 老太太呢？ 老太太一鞠三哆嗦。孙三幺还有 在吗？对对对对对。年轻人呢？ 年轻人动作麻利，不留神吓你一跳。嗨， 嚯，是够吓人的啊。他们对这鞠躬还真讲究。 哎，不仅在姿势上讲究 啊， 他们鞠躬次数也多。 都什么地方鞠躬啊？ 你甭讲一个社会活动家了， 嗯， 就讲日本的一个家庭主妇， 哦， 一天到晚不出门也得鞠40多个躬。 鞠那么多躬啊？ 哎，早晨起来洗漱完毕了 啊， 见到自己的丈夫首先要鞠躬，祝您早安。 两口子还这么客气。 丈夫出门上班了， 嗯， 夫人送到大门口，祝他一天顺利，要鞠躬。 又鞠躬。 丈夫下班回来一摁电铃，夫人把门打开向他道辛苦，要鞠躬。 还鞠躬。 请丈夫去沐浴，要鞠躬， 嗯， 送上了换洗的干净衣服，要鞠躬， 哦， 饭菜准备好了，要鞠躬， 哦， 盛上一碗饭恭恭敬敬递给丈夫，还要鞠躬。 这躬鞠的还真不少。 其实你们家鞠的也不少。 怎么呢？ 你爱人一瞪眼你就鞠躬。 嗨，我干嘛呀？我 反正他们鞠躬鞠的非常多 啊。啊， 你比如说你吧。 怎么 到日本去访问去了 啊？ 时间长了你恐怕不适应。 没什么 啊。 那有什么呀？ 有什么呀。 嗯， 日本人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 是啊，两国有几千年的交往。 就是啊， 嗯， 见到我们中国人是格外的热情 啊。 一热情鞠躬就鞠得更多了。 更多了也没关系， 人家鞠躬你得给人还礼。 是啊，礼尚往来吗？ 你能适应得了吗？ 他怎么鞠躬我就怎么还礼。 咱俩人学一学怎么样？ 哎，可以试试。 比如说这地方就是日本国， 我呢就到贵国来访问。 好好好 啊！ 现在你乘着这架飞机啊， 啊， 正在东京上空盘旋， 我赶紧下飞机。 你不怕摔死啊？ 这什么话呀， 在上面盘旋你就下来啊？ 哎呦，我还下早了。 顺着机舱窗口往外一看 啊， 成群结队的日本朋友正在机场迎候您的到来。 嗯，真是太热情了。 现在您的飞机徐徐地降落在成田机场， 我站在舷梯上向日本朋友招手致谢， 欢迎的人群向你热烈鼓掌。 嗯， 我急忙跑上前去。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一路上辛苦了。 感谢感谢。 让我做个自我介绍。 那可太好了。 我的名字叫居武进二。 居武，那我叫跳马卧槽。 我双居沉底。 我挂脚一僵。 我当头炮。 我扒马跳。 我拱足。 我知识 下棋呢。我名字叫居武进二啊。 哦，居武进二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我能在日本国土上欢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我们觉得十分的荣幸。 向日本朋友问好。 哪里哪里，请允许我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欢迎您的日本各界朋友。 太好了。 这位是日本总理府的代表。 先生你好。 这位是日本县知事代表。 先生你好。 日本文艺界代表。 先生你好。 日本艺能界代表。 你好。 日本歌舞伎代表。 你好。 日本体育界代表。 你好。 新闻界代表。 你好。 出版界代表。电台代表。 我说 电视台代表。 还多少位？ 700多位。 受不了，我成磕头虫了。 先生 那里就是北京饭店。 那我知道 啊， 拐弯就是王府井啊。 到北京了， 不是北京饭店吗？ 象征着日中友好，我们这里也开设了北京饭店，生意非常兴隆。北京的烤鸭子已经在我们东京落了户， 鸭子也为中日友好做了贡献。 是的， 谢谢鸭子。我谢他干嘛呀？脑袋都晕了，一鞠一个躬啊！ 要不然日本人吃饭都不吃十成饱的， 怎么呢？ 就怕鞠躬给逛荡出来。 没听说过。 先生 啊， 为了使您在东京度过得更加愉快， 哦， 我邀请您到我家庭里去做客。 非常感谢 先生，请您到屋里去吧。 那好， 请您跪下。 哎，跪下干嘛呀？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我们住的都是榻榻米， 哦， 进门脱鞋，我们跪下进行交谈。 那这么说我也得跪下了？ 特别是您更应该跪下。 为什么？ 因为您是我的贵宾。 贵宾就是跪下呀。 是的。 得了，我做个样子表示一下。 哎，这姿势还很像。 是啊，坚持不了多一会儿。 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服务？ 我是说相声的。 哦，相声公司。 哎，什么公司啊？ 啊， 相声演员。 嗯， 就相当于贵国的门诊。 啊，啥的是呢？啥的是呢？啥的是呢？ 双加料的。先生，请问您在贵国哪个公司啊？ 我是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社员。 哦，这协同组合是 相当于贵国的人民公社。 哦，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我也会。 先生，为了使您在我的家庭里度过得更加愉快 啊， 我的夫人准备为您唱一首日本的民谣。 啊，那我要很好的欣赏。 唱得不好，请您多加原谅。 啊，你别那么客气。 けそのな中のりさん、けそのなげさんはなんちゃらへ、あつてもさむよいよいよ、よいよいよ、よいよいよ、よいよいよ、よいよ いよ。太好了，太好了！ 让我们大家共同跳一个幸福之歌舞吧。 哎呦，我可不会跳舞， 我可以教给您。 哦，那行， 请您随我来。 好好好。幸せならて ごたたの，开脸蛋，跨跨。幸せならてごたたの，开脸蛋，跨跨。幸せならでいどらしみそうよ、そらみんなげてごたたの，拍屁股，跨跨 开。 嗯， 这什么意思？ 先生，请您饮茶吧。 哎呦，我不饮不饮不饮。 请您尝一尝我们日本的清酒。 不尝了不尝了。 请您吃一点水果吧。 不吃了不吃了，我吃多少都得逛得出来。 这样吧，让我的夫人为您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 不要了 啊， 我9点要赶一趟车到名古屋。 哦，还有半个小时， 我要向您告辞了。 让我送您到火车站去。 啊，不必送了不必送了。 按照我们日本民族的习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人一定要送到最后的离别。 那好，我服从主人的安排。 现在火车已经到了， 那我就上车了， 我就不再远送您了。 哎呀，你可别那么客气， 接待不周请您多加原谅。 哎呀，留下美好的记忆。 回国后请向夫人问好。 是，我一定问好。 请向孩子们问安。 你放心吧。 请向邻居们祝福。 是，我一定 做。我欢迎您下次再来。 是，我一定 来。我争取到贵国去访问。 欢迎欢迎。 我们的友谊是真挚的，我们如同兄弟一般。我祝您一路顺风，祝您一路平安，祝中国人民永远幸福。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现在要上车了， 请您不要再上了。 怎么了？ 火车早就开了。 嗨，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留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北京时间10点整，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 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却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倩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圆月向夜空洒下白霁的光，月光倒映在镜面般的湖水上，却将四周的黑暗衬托得愈加浓重。夜幕下，一个影子拨开薄雾，匆匆前行着。那是一个鬼魅般的人影，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散乱的头发覆盖住双颊。这番异样的光景就像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在夜色中穿行。人影的手上似乎抱着某样东西，那东西在她怀里不停地蠕动，画面十分诡异。踩着泥泞不堪的地面，人影脚上的黑色布鞋已经沾满泥水，但这丝毫没有减缓他行进的步伐。不久之后，人影驻足在湖岸边，不停地喘着气。他低下头，以冰冷的目光直勾勾地望向同样冰冷的湖水。旋即他抬脚将岸边的几块碎石踢入湖中，似乎在试探着那泛着涟漪的湖面究竟有多深。人影瞥了一眼怀里的东西，那东西还在仿佛挣扎般的蠕动。忽然间，一声啼哭打破黑夜的寂静，在这空旷之地更是格外的响亮。那哀怨的哭声正是来自人影的怀里。人影抱着的是一个女婴。人影瞪视了一眼被襁褓包裹着的婴儿，他仍然在哭，仿佛早已知道自己出生后的命运一般。然而哭声在这冷漠的黑夜中并没有换来任何东西，没有人为此动容。人影将手臂伸开，让婴儿平躺在双臂前端，旋即两根枯木般的手臂倏地放开，婴儿瞬间落入湖中。整个动作没有一丝的迟疑，紧随而来的扑通声过后，婴儿的身躯迅速沉入水底。人影看着这一切，目光中没有丝毫的怜悯。啼哭声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却又仿佛隐隐约约地从湖底深处传来。人影没有多留一刻，在水面重新归于平静之后，他转身离开湖边，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缓缓走入身后的某幢宅子。夏天的夜晚总是闷热难耐，加上房间里的空调年久失修，汗水已经浸湿了少年的背心。少年啧了一声，在凉席上翻了个身，仍然没有找到最佳的睡眠姿势。几只蚊子在少年的耳边嗡嗡作响，更让他烦躁不已。少年用手背抹了抹额头的汗珠，决定起身。他叹了口气，从床上坐了起来，双脚在黑暗中胡乱摸索着地上的拖鞋。打开桌上的台灯，墙上的挂钟显示此刻是凌晨两点。少年蹑手蹑脚地走出自己的房间，父母已经睡熟，他悄悄在门口换上鞋子，从屋里溜了出来。像这样因为睡不着而大半夜偷跑出来玩，对少年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性格孤僻的少年十分享受这样的夜深人静，微微拂过的清风让身体变得舒爽，聆听着四周此起彼伏的虫鸣声，独自徘徊于夜色下的弄堂，漫无目的，无所事事。少年喜欢夜晚的陌生和刺激，他时常幻想有一只怪物躲藏在幽暗的角落里窥视着自己。在这样的紧张氛围中，少年沉浸在妄想的奇趣世界里，漫漫长夜里的弄堂就是少年最佳的游乐场。拐过一条巷子，少年的眼角忽地瞥到一抹白光，少年转过头搜寻着光线的来源，发出悠悠白光的是身旁一扇破旧的窗户。这么晚了，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人没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少年悄悄地踱步来到窗前。他依稀记得这里是邻居贾太太的房子。贾太太是一位大嗓门的中年大妈，小气计较，爱管闲事，总是和周围邻居闹别扭。凡是发生在街坊里的吵闹纠纷，几乎都有这位爱穿花衣服的太太的身影。贾太太独居在此处，家人不知道去了哪里，因此也有人说她是因为过于寂寞才总爱和人吵架。这位贾太太大半夜在干什么呢？少年一边猜想着屋里的情景，一边踮起脚。当他的目光穿越窗玻璃时，看见的并不是他脑中预想的刺激画面。屋内亮着一盏台灯，微弱的灯光下，一个人影靠坐在沙发上，身体侧对着窗户，头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夸张的帽子。少年无法看清人影的脸，也无法判断他的发型，只能从对方微侧的身子看出此人身形偏瘦。除此之外，连是男是女都无法辨别。但少年可以肯定，这人绝对不是贾太太。此刻那个人影正握着一支笔，在一本白描本上画着什么。少年仿佛听见了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的声音。三更半夜，这个人为什么要在贾太太家里画画？他跟贾太太又是什么关系？一连串的疑问涌上心头，少年打算继续定睛观察。他的目光聚焦到人影手中的画纸上，他到底在画什么呀？凭借着良好的视力，少年端详着神秘人影的画作。展现在画纸上的似乎是一个人，一个仰面躺着的人。此时人影手中的素描笔正勾勒着画中人的面部神态，一笔一画，动作行云流水， 远远望去，全身心投入到画作中的人影宛如一位废寝忘食的艺术家。渐渐的，画作接近完成，少年目睹了整个过程。深夜，一个少年趴在窗前，入迷地凝望着屋子里的陌生人作画，这是何等奇妙的光景。这幅画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勾住少年的视线，使其久久无法移开。然而当人影为画作添上最后一笔后，少年才意识到这画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贾太太。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悬疑小说作家孙沁文的悬疑小说《凛冬之关》，由陈光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只是在画里，贾太太的表情跟平时不太一样，她的五官极其扭曲，但从身形和那件标志性的花衣服来判断，画中人就是贾太太无疑。正当少年疑惑重重之时，人影站了起来。他稍稍调整了台灯的位置，将光线集中在墙边的梳妆镜前。少年倒抽了一口冷气，赫然出现在灯光下的物体让少年僵滞在原地。那正是仰面躺在地上的贾太太，她的姿势和表情都跟画里一模一样，扭曲的五官就像被怪物的利爪揉捏过。微微的白光下，贾太太的脸色分外苍白，显然已经失去了生气。人影刚才一直在临摹贾太太的尸体，人影驻足在尸体前，泰然自若地将那幅得意之作从白描本上撕下，轻轻平放在尸体上。少年强忍住尖叫，逃也似的飞奔到家中，一咕噜躲进被子里，即使捂得大汗淋漓也不敢出来。第二天，弄堂口堵满了警车，贾太太的尸体被抬了出来，死因是勒毙。在尸体上，警方发现了一幅素描画，上面竟画着贾太太的尸体，并且画中的尸体与现场的沉尸状态完全一致。然而令警方匪夷所思的是，贾太太的沉尸现场是一间门窗反锁的密室，凶手行凶后又是如何凭空消失的呢？之后案子被媒体大肆报道，好事者还给凶手起了个名号，死亡速写师。陆家长男陆仁已经失踪三天了，在这幢远离都市喧嚣的大宅子里，每个人都因为找不到陆仁显得焦躁不已。手机打不通，房间里也没有留下要外出的迹象，没有任何征兆的失踪，让陆家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气息。而几天之后，陆家的一家之长吴苗就将迎来75岁大寿，所有寿宴的事宜都由陆仁一手操办，现在找不到他，恐怕寿宴也无法顺利进行了。连日来的暴雨不断冲刷着孤零零的陆家大宅，宅子边上的锦官湖水面也由于这场大雨渐渐上涨，眼看就要向外漫出。在这种天气下，陆仁能跑到哪儿去呢？对于陆仁的失踪，最心急如焚的是他的妻子王芬。结婚以来，丈夫从来不会像这样一声不吭的就消失数日，坐立不安的王芬感觉到事态不妙。而一旁王芬与陆仁的儿子陆文龙却显得过于冷静。33岁的陆文龙是一名年轻的外科医生，也许冷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职业习惯， 陆文龙不断安抚着坐在沙发上心烦意乱的母亲。中午过后，雨终于停了，一缕阳光渐渐从云间照向地面，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一直憋在家中的陆小雨迫不及待地飞奔向室外。陆小雨是目前陆家唯一的男孩，年仅八岁，是陆文龙的儿子，也就是陆仁的孙子。对于爷爷的失踪，这名浑身充满稚气的孩子并没有感到任何异常，表现出完全漠不关心的态度。毕竟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玩耍才是第一位的。陆小雨无视王芬和陆文龙的警告，一路欢叫着在宅子外面奔来奔去。不一会儿，陆小雨就开始扩大自己的玩闹范围。他在地上捡了一根树枝，一边抽打空气，一边奔向了宅子后面。在宅子后面靠近后院的地方，有一间独立的半地下储藏室。之所以称为半地下，是因为这间屋子的三分之二在地下，三分之一在地上。也就是说，储藏室的上方有一部分是突出在地表外的，凸起部分挨近地面的位置有一扇20厘米见方的通风窗。陆小雨来到这间储藏室旁边，此刻窗户关着，玻璃上脏脏的，全是泥水。就在这时，陆小雨发现窗框的铁钩上挂着一根深褐色的东西，看上去像一条干瘪的腊肠。这根东西的另一端盘在地上，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是条小蛇呢。小雨的注意力完全被这根奇怪的东西吸引过去了，他走上前去，先是小心翼翼地用树枝戳了戳那东西，感觉不出是什么来。在确认不是活物之后，小雨用树枝将它从铁钩上挑下来，往地上一扔。发现了新玩具的小雨丢掉手中的树枝，取而代之抓起地上的不明条状物，开始疯狂地挥舞起来。对于一名工作繁忙的外科医生而言，照顾儿子是一件极为头疼的事情，调皮捣蛋永远是孩子的天性，而小雨似乎更将这种天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棍棒相加还是细心说教，都不是教育孩子的最佳良策。有时候陆文龙甚至回想到小雨出生前过着那安安静静的念书的日子，而一想到此时妻子腹中又怀上了第二胎，陆文龙更是没有信心面对未来。这不，一会儿功夫，小雨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眼下父亲失踪未归，儿子又在这个节骨眼给自己徒添烦恼，陆文龙的心情差到了极点。他换上运动鞋走出宅门，想先把儿子抓回来好好的教训一番。然而就在踏出门口的那一刻，小雨却自己回来了。陆文龙叹了口气，喊着小雨的名字。这个时候陆文龙注意到儿子的手里握着什么东西，黑乎乎的，一定非常脏。陆文龙摇了摇头，心想着等会儿一定要好好给小雨洗个手。小雨，拿着什么呀？脏不脏啊？陆文龙呵斥着，旋即一把夺过他手里的不明条状物。就在摸到那条状物的刹那，陆文龙一怔，他定睛端详着手里的东西，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小雨，你在哪儿捡到这个的？陆文龙的语气异常严肃。小雨被父亲凶狠的样子吓着了，放声大哭起来。作为一名医生，陆文龙很清楚，眼前这根红褐色的条状物是一根婴儿的脐带。在小雨的带领下，陆文龙来到储藏室前。在储藏室的南侧有一段向下的台阶通往储藏室的入口，那里有一扇房门， 位于储藏室的地下三分之二处。由于连日来的暴雨，现如今整段台阶都被淹没在了水下，脏兮兮的水面与周围的地面持平，形成了一个大水坑。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储藏室的入口完全被雨水淹没，整扇房门都在水里，想要进入储藏室非得潜入水坑不可。陆文龙观察着水坑，心里计算着这里面的水量大概有多少。目测之下，储藏室的地上部分有一米高，地下部分差不多有两米，因此水坑的深度也差不多有两米，加上台阶的宽度，水坑的容积可不小，要想在这短时间内把水全部弄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然而从发现脐带的那一刻开始，直觉就告诉陆文龙，储藏室里一定有异样。这种异样是否和父亲的失踪有关，陆文龙不敢深究。如今他只想马上进入这间地下室去一探究竟。下集当中，就像陆文龙的预感那样，他发现自己的父亲陆仁非正常死亡，而与此同时又一起谋杀案发生了。位于市郊湖边的神秘大宅，一连串违背常理的杀人事件令整个家族惶恐不安。封闭的地下室，入口受到严密监视的房间，悬吊的木屋，惨绝人寰的密室命案接连发生。陆氏家族的成员纷纷倒在死神的镰刀之下，宛如幽灵般的谋杀手段令警方的调查陷入焦灼。命案现场的状况竟暗示凶手是个婴儿，尘封在湖底的惊天秘密又预示着什么？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被称为天才漫画家的安枕横空出世，正面迎击这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谜团。80后悬疑推理小说作家孙庆文为您带来经典悬疑作品《凛冬之关》，欢迎收听。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你还记得吗？记忆的烟霞散落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没结果的花，未完成的牵挂，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因为你总会提醒过去，总不

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坐在炸药包上的城市。 解放军军管会主任陈云面临着怎样的严峻局面？ 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军队变成工作队，城市接管的成功就从沈阳开始。到底是怎样的魔术让陈云胸有成竹？档案为您揭秘，共和国档案接管沈阳。 个案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这份简报是陈云亲自起草，其中明确写到16字原则，借鉴的正是苏军和熊式辉的接收方式，并依据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思路和城市特点进行了完善。虽然字数不多，但言简意赅，里面的学问得好好跟您解释解释。 所谓个案系统，指的是沈阳市军管会中除领导核心之外，具体工作部门分为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四个单位，共9个系统，需各自与旧政权中相应的城市职能部门进行接洽。而自上而下是要求各个原有机关单位需由最高级主管人员负责向军管会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主管人不在，则由第二级办理，依次下推。 以上原则条款听上去可能您会觉得有些晦涩，但对于经过培训的军管代表来说，如此清晰明确的分工确实能够保证他们在接收过程中有的放矢，快速高效，而且还很好地杜绝了之前在城市解放后出现的乱抓一把的现象。至于后两个原则呢，就好理解多了，比如说原封不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城市治安。民国时期，沈阳市面积不算大，但也有262平方公里。想要维持秩序，保证稳定，光靠军管会的干部怎么着也不够啊。那怎么办呢？还得靠我身后照片上的这个群体，国民党的旧警察系统。无论工人还是旧职员，都按照原有的职务照常上班，这就是原封不动的精髓。经过接收，沈阳的旧警察除了少数逃跑和自行离职的，最后实际到岗4509人。依靠着他们，城市就没出过大乱。当然了，有句老话，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些旧警察上班归上班，但都是不配枪的，执法工具就只有这个捕绳。既然说到了治安系统，这儿咱们还得多说两句。虽然没给配枪，但允许天天来上班。新政权给予他们这么高的信任，沈阳城里的旧警察还是非常感激的，工作起来也是非常的卖力气。不过偏偏就有这么一个警种，使得沈阳差点就没被接收。怎么回事呢？路子不对。 当时沈阳及山海关内国民党统治区的所有城市都实行汽车靠右行驶的规则，但在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沿袭的是伪满时期的规定，汽车靠左行驶。双方车辆一上街，各行各路，交通可就乱了。有些接管干部当场提出要求，沈阳道路交通系统得变，得大变。 是变还是不变？为了这个问题，军管会内部竟然起了争执，要求改变的和力主维持原状吵的那是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按今天的话说，您可能觉得多大点事儿，至于？哎，这里面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说到底，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要求改变的干部都来自于哈尔滨和北满根据地，是解放区的老人， 按他们的理解，绝对没有理由向之前的旧规则低头。共产党即将全面战胜国民党了吧？那在交通这种事情上，当然也要共产党说了算。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且不说接收过来的上千名旧交警没法干了，整个沈阳的道路系统乃至城市布局都要进行大手术。最终这场争执一直闹到了陈云的办公桌前，那么他又是怎么办的呢？不为上，不为书，只为实，这是陈云曾在延安的时候立下的工作原则。面对争论，他并没有武断的下结论，而是专门开了两次研讨会，会后又亲身实地考察，还找汽车专业的同志谈话，直到研究出一个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份当时沈阳市军管会报送中央并转各局委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陈云是怎么写的。全国各大城市靠右，新汽车的构造适于靠右，为了适于沈长各市与江站大城市情况，东北政委会通令改为靠右为好。这里在靠右为好下面画上了一个下划线，而在右字下面还画上了个表示重点的点。尊重事实，尊重发展趋势，这样的通令发出来，意义自然也就消除了。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历史，您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一个车辆靠左行还是靠右行的课题，在当年的沈阳掀起过这么大的风波，甚至惊动了军管会的最高领导。可实际上这件事儿与陈云每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相比，还真算是小的不值一提。陈云在中山宾馆的办公室就是这个样，一张长桌，两排条凳，谁要想坐得舒服点，想絮叨几句，对不起，没有。每天一上班，这两排凳子上就坐满了人，都是来跟领导请示汇报工作。陈云呢，对大家有一个硬性的要求，两三句话说明事由，五分钟以内摆清问题，列出个人的解决方案，需要军管会讨论的，好，建党请回等通知。但凡能现场拍板的，绝不耽搁。直到1949年6月，除了有些时候要到中央开会以外，只要是在沈阳，每天陈云必定会出现在这张办公桌后，事无巨细，快刀斩乱麻，但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之前提过的道路系统之争，说白了还是源于个别干部的思想拧不过弯来，认为胜利已经来到了，接收全部完毕了，那相应的利益就该分得了吧。这是严重的错误。面对这样的思想苗头，陈云的态度很明确，军管会按照实际工作需要全权统一分配，从我本人做起，不换新车，不争房子，各机关各单位全体干部休要动这方面的心思。虽然是这样，陈云也很清楚，政治思想工作搞不通，那是要出大麻烦，而且这麻烦在不久之后还真的来了。沈阳几大工厂接收完毕以后，但工人们不仅没有复工，反而高呼斗争口号，严重的连机器都给砸了，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劳资纠纷，解放前工人作为受剥削阶级罢工罢市开展斗争，如今城市解放，当家作主的情绪更加高涨，恢复生产可以，但得涨工资提待遇，可资方老板肯定是不干了，这双方的冲突可就闹起来了。 城市中的工厂，工厂中的机器，在陈云心中分量很重。 其实早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陈云就强调过，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机器没有了，我们想要驾驭城市就很困难。 各种困难接踵而至，陈云见招拆招，但什么样的紧急情况让军管会都必须求助中央？ 但36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美国不交。 沈阳的形势变化让陈云面临怎样的难题？档案正在为您揭秘。1949年11月，沈阳迎来解放，但进城的第一夜就发生了爆炸。 沈阳当时简直就是一个坐在炸药包上的城市。 解放军军管会主任陈云面临着怎样的严峻局面？ 接管这座城市首要的任务是什么呢？他非常清楚。 军队变成工作队，城市接管的成功就从沈阳开始。到底是怎样的模式让陈云胸有成竹？档案为您揭秘，共和国档案接管沈阳。 在军管会的监督下，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军队干部破坏机器的情况，但劳资纠纷是城市中实实在在的经济挑战。而最让陈云担心的，甚至有些焦虑的是，这个挑战出现在了沈阳。 在陈云的计划中，他早已为这个首屈一指的工业城市制定了长远的目标。只要沈阳的八大厂、几兵工厂、汽车厂、机车厂、桥梁厂、炼钢厂、电器厂、橡胶厂、机器厂能够迅速恢复生产，那么不仅东北地区，甚至全中国的战略命脉都可以说已经掌握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仅拿沈阳兵工厂为例，这是当时整个亚洲最大的兵工厂，登记在册的工人就达到了11389名，月生产能力新造步枪1000支，改造步枪2000支，美式冲锋枪500支，79轻机枪100支。全国解放战争仍进行得如火如荼，这样的工厂能够对前线提供多大的支援，产生多大的影响，不言而喻。 这样大规模的工厂在以往解放的城市中极为罕见，但在沈阳却比比皆是。全城7万多名产业工人连同家属就占到了总人口的1/3以上。不夸张地讲，劳动者的要求处理不好，城市都运转不了。但资方呢？他们的利益难道就不应该保护吗？过去进城之后要搞清算，现在工厂里面闹分红，这些都不是办法。沈阳市军管会中，陈云反复向总工会的同志们解释着这个道理。工人的基本权益当然必须予以保障，为此军管会首先给每位工人发放生活维持费，东北币10万元，相当于40斤粮食。而之后的工资呢，不能乱涨，还是要先按照国民党的底薪等级来，从普通工人到高级技师，底薪的等级如果折合成粮食的话，是从每月80斤到400斤不等。以这样的标准发放工资，形式为一半货币，一半工薪券。就是我手里拿着的这种票据，有1分面额的，5分面额的，还有10分面额。使用它，工人们可以到市财政局供销处的指定商店购买各种生活用品。说白了，工薪券其实还是一种保护工人权益的产物，一来用它买东西便宜，二来不受市面物价的影响。不过呢，你也应该注意到，这工资的总额是没有变。陈云要求进驻工厂的军代表务必要让工人们明白 这样一个事实。想要改善经济地位，脱离实际是行不通的，治本方法唯有生产。发展生产，劳资两利，千名干部走基层，深入近百家大中型工厂，宣传这个直到今天仍然百试不爽的理论。那宣传的效果怎么样呢？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咱们工人有力量， 这首创作于1947年诞生在东北解放区脍炙人口的歌曲，又在沈阳的家家户户传唱开来。时间进入1948年12月，从十余家国营大厂开始，城市的工业又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了。被调动起激情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忘我劳动。而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沈阳的贡献越发地凸显出来。 沈阳和平区桂林街上的一栋二层小楼是陈云在沈阳的住处，家具陈设的非常简单，唯一能让人感到主人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床头的这把二胡，这是陈云用来缓解压力放松心情的法宝。在中共领导层中，陈云算得上是个音乐行家，他非常喜欢拉二胡，无论到哪儿工作，他都没有舍去过这个爱好，更没有离开过这个老朋友。可偏偏就在沈阳接管的第一个月，他没拉，这可以理解，工作太繁忙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人们始终没有听到二胡的声音。陈主任，这是怎么了？陈云的心情无论如何轻松不起来，这件事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放不下。这不仅是在沈阳接管过程中出的一个大问题，而且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取，单凭他陈云一个人的力量是解决不了，甚至整个沈阳军管会也无法独立解决。到底出了什么事呢？咱们得先认识一个人，时任沈阳市市长朱其文。在随军管会进驻沈阳之前，朱其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市长，是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干部，但是毕竟还是年轻。1948年就任沈阳市长的时候，朱其文还不到40岁，岔子就出在这位年轻的市长身上。1948年11月5日，就职后的第二天，朱其文没有请示军管会，就遵循外交礼仪接见了英法美三国驻沈阳总领事以及苏联商务代办，并向四国人员派发了证件和就职通知。您琢磨出其中的漏洞了吗？英法美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外交关系根本就不存在。陈云暴怒，缺乏警惕，极不妥当，对方是帝国主义，你不知道吗？在得知了市政府的擅作主张之后，他严厉地批评了朱其文，同时火速将情况上报给中共中央，并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 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经过中共中央紧急磋商，周恩来亲密电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不承认英美法等国政府的外交机构，对其外交人员只承认为普通侨民。他特意叮嘱陈云，千万要注意这些领事馆里有没有电台，如果有，务必要缴下来。 怎么可能没有呢？不仅有，而且据公安机关侦查，美领馆此时此刻就仍在发报，而这正是之前沈阳市政府的纰漏所在。如果承认了对方领事，即形同承认了该国的外交地位，那这领事馆里的电台还怎么缴呢？有句话大家都熟悉，外交无小事。沈阳的这次拜会风波 不仅是大事，而且成为了中共与美国交往历史中节点性的大事。1948年11月15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陈云同伍修权共同签署了沈阳军管会第四号报告，公诸于报。我手上的这份简报，就是出自1948年11月15日那天的《东北日报》，这上面是刊登的布告原文，我们一起来看。要求一切中外机关团体、各界人民与各界侨民，凡设有无线电台者，现自布告起36小时内，将全部电台收发报机交出，由本会保存。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除没收机件外，当事人员将依法受到惩处。布告刊出，简洁明了，里面所提到的中外机关、各国侨民，其实目标直指英美法等国领馆，但36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美国不交。在我这里有张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照片上的这个满脸络腮胡须的人，就是时任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安古斯·瓦尔德。单从其横眉立目的面相上看，想来就不好对。有关军管会对阵瓦尔德的故事，那真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原定36小时的期限，最终演变成了整整5天。期间不断的较量、交涉过程，牵动了中共中央最高层和美国国务院。总之，1948年11月20日，沈阳市军管会干部率领着解放军战士采取了同步行动，进入英美法等国领馆，成功缴获藏匿其中的电台。其中仅从美国领馆就查获9部收发报机，这就是著名的瓦尔德事件。 瓦尔德事件之后一周，1948年11月28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亲笔撰写厚厚的一份关于接管沈阳经验简报，总结了大量接手沈阳城市的经验。其中关于外交，陈云给出了这样的意见：以现有经验来看，这次军管会本身接手机构尚缺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四个处。看完简报后，毛泽东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同志都应该认真学习这份简报，并用甚好甚慰的一贯语气对陈云进行了表扬。而在这简单的四个字后面，还有毛泽东本人更深刻的思考。1949年2月8日，根据沈阳接管经验，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军队要变成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此时沈阳成功试水的军管会模式已在天津、北平全面开化。根据陈云的提议，参与沈阳接管工作的4000名干部中，很多人专门组成了接管班子，为之后的南下解放之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陈云本人则一直留在沈阳，工作到了1949年的6月。每天他仍然会出现在中山宾馆，面对着永远会坐满了2排条凳，倾心倾力地建设着这座城市的新生。在此期间，受中共中央委托，陈云开始筹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旨在新政权建立后统管全国经济工作。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